你好，我是朱茵。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小易 Java 语言。今天我和你聊聊 Java 语言，这也是我使用最久、最熟悉的编程语言之一。读博士的时候，我做过两个领域。刚刚进入兰斯大学的时候，进的是程序语言设计组。所里当时有两个教授，分别做两个领域，一个是瓦利德塔哈，主要研究领域是类型系统和嵌入式系统的程序语言设计。另一个是罗伯特·卡特莱特，他喜欢大家叫他 Cookie， 主要研究的是 Java 的理论和实现。Cookie 教授的研究项目中有一个叫做 Dr. Java 的项目。Dr. Java 是一个轻量级的 Java 开发环境，主要是给在校学生用的。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直观的交互界面，可以实现类似 Shell 的交互式 Java 代码执行方式。Dr. Java 在美国大学里有很多人使用，目前已经超过200万的下载量。Cookie 是个典型的美国教授，与生俱来的花白卷发，清奇的脸庞上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高挺的鼻梁。他常年都是和学生一样的打扮， T 恤、牛仔裤加运动鞋。出入的时候，背上总是背一个蓝灰色的电脑包。当他不谈学术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单纯和童真。他会和一群学生一起吃系里免费的披萨和点心，也会和其他教授一起站在系里走廊上聊天和哈哈大笑。然而，一旦你和他讨论起 Java， 他就变得滔滔不绝，整个人散发出特别的魅力。他对 Java 的理解十分深入，我每次和他对话都颇有收益。虽然我的导师是瓦利德，但同在一个语言组，平时的研讨班都在一起，我也就有了很多机会和 Cookie 一起讨论各种程序语言的特性和实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 Java 语言有了比较多深层次的了解。首先，我来聊聊我和 Java 语言的开发者。我的硕士论文是独立实现的一个程序设计语言，包括它的解释、编译和用户界面。这个语言主要用于机器人系统的嵌入式编程和仿真，曾经在一家石油公司的井下控制系统开发中被使用。不过因为我导师的离开和种种其他原因，我博士生涯的后三年转了另一个导师做生物信息学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因为有程序设计语言的研究经验，博士毕业找工作的时候也投了份简历在 Oracle 的 Java 语言开发组。也因为有这样相应的背景，我很顺利地拿到了 Java 核心内库开发小组的 on-site 面试机会。我去面试的时候应该是2012年底，当时面试的那个小组一共好像只有七八个人的样子。 Oracle 的面试大部分是白板和聊天，和现在比较主流的面试上机做题并无 bug 运行的体验很不相同。我介绍了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然后就谈起 Java 新的库或版本可能会增加哪些支持。2012年底的时候， Scala 和 Clojure 刚刚火起来不太久， Java 还没有对 Lambda 的支持，而当时整个 Java 团队也正在考虑这件事。话题牵扯到了 Lambda 的实现，正好是我非常熟悉的话题，因为我的导师瓦利德主要的研究领域就是函数式语言，而对 Lambda 的实现也是函数式编程语言的核心。具体的讨论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不过有两点感触颇深。一是他们对于选择哪些函数进核心库非常谨慎。 Java 早期是很轻量级的，后来的版本功能越来越强大，但是语言本身也越来越沉重，这也是很多人喜欢 Scala 的原因。二是实现函数库的语言开发者对每个函数的精度和运行时间的要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听说他们有时候读无数的论文，看无数的实现，做大量的比较，就只是为了敲定到底应该在最终的函数中使用哪一种实现方式。比如浮点数是有舍入误差的，那么一个数值计算中先算哪一步后算哪一步带来结果都可能是不同的。而实现中的考虑往往为了小数点后面十几位以后的一个一，组里也要反复斟酌很久。为什么到了 Java 8才有 Lambda？ 很多人抱怨 Java 质重，语法升级缓慢，过度封装，尤其是对函数式编程支持的不友好等等，其实都和这种谨慎有关。为什么 Lambda 的概念到 Java 8才有了实现？ 之前的 Java 版本包括很多其他语言都没有真正的 Lambda 实现呢？这其实和程序设计语言里的基本概念有关系。在本篇文章的文字稿中，我举出了一个用伪代码来写 Lambda 表达式实现错误的详细案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仅仅的一个匿名函数或者函数指针是不足以正确的实现 Lambda 的。而正确实现 Lambda， 或者说允许把 Lambda 表示的函数作为一个像其他类型的值一样作为参数来传递，语言必须要对 Lambda 的函数表达以及一个用来在各层中传递参数值的参数定义环境两者同时的实现。这也就是函数语言中的闭包的概念。实现闭包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做自底向上的闭包转变，也称为 flat closure， 它从函数定义的最里层将每一层的局部函数变量值拷贝到次里层，每一层的变量可能重名，而这就需要变量名解析的技术，对变量按层重命名，这样逐层拷贝，最后形成一个 lambda 对应的单层的变量复制环境。另一种叫做自顶向下的闭包转变，也称为共享闭包，它从函数定义的最外层将每一层的局部函数变量赋值用类似指针的方式传播共享到里层的 lambda。 这种实现的好处是避免重命名和拷贝，但是实现赋值环境的共享其实是很棘手的。总而言之， lambda 在语言中的实现是复杂而且昂贵的，不仅容易出错，还会给语言的垃圾收集带来新的挑战，它也让语言的类型系统的所有证明和推导变得复杂无比。虽然现在主流的语言都提供了 Lambda 的实现，但用起来还是有一定限制，也需要一些谨慎的。比如 C 语言仍然不支持嵌套式的函数定义， C++11 增加了对闭包的支持，但是因为语言本身没有垃圾收集的原因，使用起来需要异常谨慎，很容易引起悬挂引用。比如 Ruby 函数不能直接作为参数传递，而是通过 method 或者 proc 来使用，且函数的嵌套定义并没有很好的对作用域进行嵌套。而 Java 8虽然有了对 Lambda 的支持，但是 Java 类型系统并没有对函数类型有任何的支持。换句话说， Java 8中其实并没有对函数类型的类型系统的实现，这就意味着一些 Lambda 相关的类型错误在编译时间可能无法被发现。看完了这些，你就会知道一门编程语言的变革是多么的艰难和复杂。好在 Java 9已经发布了， Java 语言有了更高和更新的起点。 Java 开发中的常见问题，很多新人入门会邀请我推荐编程语言， Java 属于我推荐的语言之一，因为 Java 标准规范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代表， Class、 Public 等关键词显示清晰，一旦使用就不会混淆，在学习其他编程语言的时候还可以参考互通。另外，由于 Java 的流行和开放性，围绕 Java 语言形成了最为广泛的开发平台，不仅有 Spring 这样的开源生态社区，在 Java 平台之上还衍生出了很多轻量级的编程语言，比如 Groovy、 Kotlin 等语言都可以运行在 JVM 之上，形成了非常有生命力的生态环境。那么在用 Java 开发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指那些常见的 Java 编程最常犯的错误，比如一、如何正确地将数组转化为列表？二、如何判断一个数组是否包含一个值？三、如何在一个循环中删除一个列表中的元素？四、什么时候用哈希表，什么时候用哈希映射？五、不要在集合中使用原始类型。六、如何正确设定访问级别？七、Array List 与 Linked List 的对比。八、可变与不可变。九、JUnit 中的 at before 和 at after 行为的顺序。10. SPI 中参数如何设定。 11. API 不要返回空值。这里想说的是，从架构和规范的角度，如果你选择了使用 Java 进行开发后，应该注意的那些问题。1. 不要重复造轮子，也不要搬太多不同型号的轮子来用。 Java 语言有非常成熟的技术社区，在 Java 的生态里有很多相关的库、插件和工具，大部分是成熟技术， 比如 DW， 基于 Java 生态中稳定的库构建了一个轻量级的框架，可以支持系统中的配置、日志、序列化等操作，还能构建基于 RESTful 的微服务架构。如果一个公司内有不同背景的 Java 工程师，有时他们会根据之前公司的工作经验选取自己熟悉的库和工具，这时就有可能会引起系统中比如序列化使用了两种轮子。如何确保大家使用统一的库和工具呢？有很多途径，比如指定编程规划，或是使用工具完成某个服务的初始化，自动配置公司常用的库，或者通过统一的代码审核，让一些资深程序员把关等。二、深入了解依赖注入，选择一个好框架。稍具规模的 Java 代码库都会有复杂的类和对象之间的相关性和依赖性，确保所有工程师理解并使用一个统一的依赖注入框架，这会让很多代码的风格保持一致，避免类的初始化过于复杂。三、所有项目使用统一的文件夹结构。在构建项目的时候，工程师们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代码文件怎么组织，库放哪里，工具类 utils 文件夹放哪里，哪些做成单独的 service 文件，哪些是 client 文件夹，分别又有哪些类，这个需要早期的工程师或者资深工程师统一协调，保证代码库的整体结构自顶而下都结构清晰，不同项目里的文件结构也尽可能遵循同样的组织方式。四、规范所有项目的 API， 保持统一的风格和模式。 API 的接口定义是不是使用了 IDL， 服务器之间的交互协议是不是一致的，比如基于 HTTPS 内部功能模块和数据 schema 之间分层和转化是否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在开发过程中不同服务器或者模块采取了不同的接口模式，让集成变得异常复杂。五、规范开发环境，提供合适的工具。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用自己的编辑器打开代码库的代码之后，做一下自动格式化，或者新增一些代码，结果缩进、空行、括号等等，忽然都不一样了。在协同开发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多人修改同一批代码的情况。如果频繁遇到代码不规范，会非常麻烦，并且会出现很多无效格式的提交。要保证所有人的代码格式设置一致，才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定义一些标准的格式文件，做成编辑器插件，要求每个开发者使用统一的格式定义，就能避免上述的问题。总结一下，今天我和你谈了我上学时是如何接触和使用 Java 语言的，讲述了 Java 语言开发者的故事，探讨了为什么 Java 很晚才支持 Lambda 这样的语言特性，最后介绍了在实际开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还不知道应该学习哪一门编程语言，那么就从 Java 开始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